从此没结果，当初不应该沦落， 空虚两颗心按耐不了的寂寞， 我们都没错，是缘分惹的祸， 真心的爱过不许承诺， 爱像首寂寞的歌，唱着寂寞的我，也许相爱是旋律的交错， 如果是没结果，不如放手解脱，记得我们彼此爱过，深爱的， 深爱的， 爱过是首寂寞的歌， 当初不应该沦落， 空虚两颗心按耐不了的寂寞， 我们都没错，是缘分惹的祸， 真心的爱过不许承诺， 爱像首寂寞的歌，唱着寂寞的我，也许相爱是旋律的交错， 如果是没结果，不如放手解脱，记得我们彼此爱过，深爱的， 深爱的， 不再有， 不再有，爱过是首寂寞的歌，爱像首寂寞的歌，唱着寂寞的我，也许相爱是旋律的交错， 如果是没结果，不如放手解脱，记得我们彼此爱过，爱的， 深爱的， 不再有， 不再有，爱过是首寂寞的歌。 着了迷， 你的魔力无法抗拒， 早已成了我生命的主题， 这份情悄然继续，多想真实的拥有你， 好想把你在怀里，用心感受你的气息，没有勇气去逃离，爱 爱上你是身不由己。 我们相爱不容易， 你可理解我的心意， 想你为我在叹息， 不忍心看你落下泪滴， 这份情无缘再续，我不后悔爱过你， 多想给你完美的结局，如何跨越现实距离， 今生的缘来生再续，我会永远放你在心底。 多想给你完美的结局，可如何跨越现实的距离， 今生的缘来生再续，我会永远放你在心底， 这份情无缘再续，我不后悔爱过你， 多想给你完美的结局，如何跨越现实距离， 今生的缘来生再续，我会永远放你在心底。